ที่สี่เช็คค่าหมูในวิพันธ์เอามันชีชีในฟ้าหมอนชีผูกชาหมอห้องชาที่คุณชียัดใช้ที่ฟันผูกชาครับที่หลงวิสันชี้สายกายทางสายกายชี้ก๊อกทูทางก๊อกทูยี่สิบกัมหน่อยจับมวยต้องทุ่งในทิ้งเชยยี่สิบสองฟ้าที่นายตีจอมปุ๋ยจับคนยิงเก่งสิกาหมู่หนึ่งฝันมันมันสิที่มันใช้ยิงจะทุ่งในทิ้งเนี่ยกองนี่บุตรจอมเก่งช่วยให้กุ้งตัดได้อย่างนั้นต่อแหละตายยัดสับฟองปัดในช่วยให้ตายยีกระชายผงซาในช่วยให้ตายสามแม่ที่หลวงกุ้ยสันช่วยให้ทุ่งตรงนั้นหลีฉายนะเอาใต้นี่ก็ยันสวยที่ต่อเลยสายจีนน่ะมันมันสีสายจีนน่ะกาวจีมันถ้าสายจีนแน่น่ะมันมันสีวันนี้ซ่อขอสายการเนี่ยกาวจีเป็นสิก้าหมู่หนึ่งฟันสิก้าจะเป็นนางยันนางจอกกัดชีหยันใช้จงสร้างหมู่นายจะเป็นจิกมากจิกหยินก็ตรงมาขายชั้นหนึ่งมาขายชั้นหนึ่งจะสีจงนางจอกกัดชีจะกาวหาส่วนสิก้าที่หยิบซุนเนี่ยมาฟาสีจะสี因为他名字叫男人寂寞嘛，寂寞咪禅宗，禅宗唔讲话，男人咪难作佛事咪法事咯，法事施法咪难作佛事，所以释迦呢儿孙呢就系两种，当以之时，释迦牟尼佛呢教呢个文殊师利法王子。文殊之文妙德，德就好多嘅，慈悲喜舍就德，以见佛性之德而再妙，所以一切功德都唔敢变成，呢个慈系以乐啫，你未曾见本性啊，悲就拔你苦啫，你未必见性啊。起就随着你的功德，写一切都难写俾你，但你命见性冇用，所以一切不只重要见性嘅德而再大，所以了了啲见佛性，犹然妙德等。见佛性系靠智慧，冇智慧咧不能破无明，无明破一分方能见性。即无名份份破咧，佛性就份份见。所以文殊师利佢有大智慧，能破呢个根本嘅无名，令一切菩萨个个都见佛性。见性以后就唔同咧，从性起受，前受就再性，性受就不异，一照就直入如来地。所以文殊就称为妙德。所以了了见佛性，犹然妙德等。文殊见佛性呢，普贤就见佛性啊，地藏见佛性啊，观音菩萨都见性啊。所以犹然妙德等，妙德等一切菩萨都是见佛性，个个都了了而见佛性。不见佛性呢，就靠呢个智慧，所以文殊嘅智慧大一，因此。佛教呢个文殊师利，法王子不但法王，菩萨就称为法子。佛呢就圆满啦，菩萨呢个法未曾满，所以从佛讨生，从佛化身，得佛不分，舍利弗得佛，呢个就法王的儿子。法王的儿子就是菩萨，亦称为摩诃萨。 摩薩的大菩薩，以觀是一切智佛菩薩及天龍鬼神。文殊師利，你現在觀一觀這個吐利天，一切那個智佛都來了，所有佛都來了，一切菩薩又來，某一個菩薩都不到，叫做一切智佛一切菩薩。智佛菩薩呢是聖人，天龍鬼神的凡夫，凡聖一齊來。什麼叫做天呢？天即是自然的，天福是自然的，飲食是自然的，衣裳是自然的，宮殿是自然的，一切都自然的，向這個天然的福，所以名天。天在何處呢？天在上，人以上就屬於天，人向上面行，但一個是四天王天，再向上升吐利天，再向上爬夜摩天、都率陀天、花落天、他花自在天，这个欲界天。欲界天呢，你个离欲的就变成色界天，离欲就得善，有善就无欲，离欲就清净，清净之色，所以色界天。啊，色界嗰个天嗰个色噶，比我哋人间嗰个美色啫，百千万亿倍都不及一倍。它是色界嘛？点解个色咁清净？离欲嘛，离欲就色净嘛，有欲呢个色就美嘛。所以色界咧离欲，所以色就清净，清净得禅嘛，离欲就得禅，有欲无禅。堕欲的人没有禅定，有禅定的人没有欲，即是离欲就得禅，有禅就无欲，这个就色界天。色界天再向上升就无色界天，再向上升就出三界，所以三界啫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欲界那个天，色界那个天，无色界那个天，这个就名为天。啊、所有那个天也拿出来，释迦牟尼佛没有说法，人人都要随喜、啊、天人的来了，龙龙啊，这个龙呢就在水，龙宫之后就在水，水带就有龙宫，龙宫好庄严好清净的，好美丽，那大海之后海带这个珊瑚，通通是龙王的世界，龙一定有水人啊，云从龙，风从虎嘛，所以龙呢就以水为宫殿。这个龙，龙又来了，鬼呢，鬼就有啱，冇光明，唔系冇光明，冇呢个日光嗰个光明。所以鬼嘢就属于有明界嘛，有明界无日月的光明，这个有明界，有明界属于鬼神所管，何以称为鬼？鬼有好多呢，鬼啲龙、啲天、啲人都蛮多，所以呢个鬼亦嚟啦。鬼嘢还是有福噶嘛，还是发咗菩提心啊，还是个鬼王啊。鬼王呢亦可以行菩萨道嘛，就有明界利益众生嘛，止恶的首先，你恶佢哋止你，你善呢佢就帮忙你，所以上来讲呢个鬼呢有呢个慈心鬼王、福利鬼王，呢个善又有呢个恶目鬼王，系咪多行并鬼王，呢、这个属于恶嘛，所以呢个鬼呢亦嚟啦。神呢，神都属阳，鬼都属阴，阳神的阴鬼嘛，鬼字的阴间，神的字的阳间，那你个海神咪阳间啦，山神咪阳间啦，空神也是阳间，草木神通通就阳间嚟嘅，所以阳都属神，阴都属鬼嘛。呢、这个神呢亦系修行啊，佢在呢个世界。以这个神、山神、水神、风神、火神、地神、草木神、苗家神， 以这个职责的来利益众生，利益众生就可以上求佛道啦。有个念利益众生，求唔多个佛道，求福求佛道就能度众生啊。所以呢个神呢亦嚟啦，啊闻得世尊微母说法，所有一切神都嚟。而是呢个天龙鬼神啊，喺边个地方嚟？此世界讲话娑婆世界，他世界。娑婆世界以外就有别的世界好多都嚟啦。此国土，我哋娑婆世界啊，有几多国土啊？唔系一个国嚟，呢个地球都好多国嚟，又有中国啊，又有日本，又有美国，有法国，有德国，唉、啊，好多国嚟。咁我哋娑婆世界啊，有百亿个国土，一百亿。在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有百亿的释迦牟尼，千个百亿的国土，在释迦牟尼佛有千个百亿的释迦牟尼，在此国土呢，就讲我在娑婆世界，有百亿的国土，他国土，娑婆世界有百亿的国土，别的世界亦有百亿的国土嘛，就他世界嗰个百亿的国土。而是当今来集会啊，而是当今日啊呢、这个良好嘅时辰，法王驾会，世尊呢做大圣人，微母说法，报答母恩，诶、啊，偷利天王都为呢个知人啊，做知人，因此咧，下面所有佛母菩萨、天龙鬼神呢。都当这个偷利天来了，当偷利天皆来集会，当偷利天者以之数法文士，你知不知道数目啊？一切佛你知不知道吗？一切菩萨你知不知道吗？一切天龙鬼神有多少你知不知道啊？以之数法文士师利的百佛言，世尊，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度，不能得智。不闻是师利菩萨话唔知。佛呢，乾茂嘅根基，佛嗰个智慧乾智，乾嗰个茂，淡呢个基。有时讲智，讲智啊能够利益众生；有时都讲唔智，一唔智亦可以利益众生。所以佢冇一定法。都无有定法而可事，诶、哎，文殊师利菩萨呢，佢讲唔知啊，以至于数法文殊师利百佛言啊，啲三尊讲，我啊以呢个神力不测都唔知为神啊，可事而都唔称为神呢啊，文殊嗰个神力呢不可以思，不可以意，不测就唔知为神啦。我用我呢个神力咧，经过一千劫嚟测度下咧，都唔知道多少啊，都唔知道啲佛知道多少，测我唔同嘛，系嘛？菩萨有多少咧？时时刻刻都唔同，天龙鬼神啊，间隔唔同啊，不能得智。知其多少嘛？啊，分分钟咧都会变无常，分分钟都改易噶嘛。眨下眼就唔同啦。咁咪点可以知道有几多佛、几多菩萨、有几多天龙鬼神呢？所以我千劫嚟测度，不能得智啊！不多闻是师利。唔以佛眼观故，又不尽数，不但佛话唔知，连菩萨唔知，连佛都话唔知。佛讲文殊师利啊，我咧用个佛眼嚟观咧，都唔知啊。佛眼咧，佛眼地如千日照现啊，太盲红。佛眼好似一千个太阳个光明咁光嘅。照到二各各有二太就同万法的一太，所以照二就太还同啊！佛眼二 千人。涅槃经文：佛那无是不智，无是不坚，无是不闻。佛眼是智的啊，今日现在使钱话，唔以佛眼嚟灌顾，又不尽数，都唔知道个数目。因为咧，分分钟咧唔同啊，系嘛？咩佛话唔知道咧，你亿几嚟钻拍钻呢个地藏啊？啊，咁样啦，舍己而顺己而转悲转呢个地藏啊！所以世尊话我又唔知道多少，唔以佛眼观故，都又不尽数。只你知道不能尽佢嗰个数目啊！呢啲过去个佛、现在个佛、现在个菩萨、现在个天龙鬼神，咁样咧系地藏菩萨所度噶嘛？地藏菩萨所度嘅嗰个众生咧，分分钟都唔同啦。所以我唔知道多少。此界是地藏菩萨久现劫来，以道当道，未道以成就当成就，未成就文殊又唔知道多少啊，释迦牟尼又唔知道多少，不可思议个菩萨唔知道多少，不可思议个佛又唔知道多少，不可思议个鬼神天龙亦唔知道多少。而是但若性若凡呢，系边个道嘅咧？边个道嘅啊？皆是皆是地藏菩萨啊！地藏菩萨道嘅九演劫来，地藏菩萨从九演劫来到道咧。哦，到到现在咧，不可思不可思咁个佛，都系地藏菩萨道嘅，以道以道成咁正确啦。不可思不可思咁个菩萨，也是地藏菩萨道咯，当道成咁正确啊！波斯波斯咁多天龙鬼神，也是地藏菩萨道嘅，系咪？未到未来道嘅成等正觉啊！已成就，已证菩提，诸佛是也。当成就，当证菩提，菩萨是也。未成就，未得未来，未来成就菩提，天龙鬼神是也。咁都系地藏菩萨道，所以以道当道，未道以成就当成就，未成就诸佛菩萨、天龙鬼神，通通系地藏菩萨道。文殊师利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以过去九受善根，精无碍智，闻佛所言，即当遵受。文殊师利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你讲。咁多佛都系地藏菩萨道噶，咁多菩萨地藏菩萨道噶，咁多天龙鬼神都系地藏菩萨道噶。我是相信，但恐怕有啲人未必相信咧。啊，即系文殊师利就白佛言晒先，我以过去无量劫久受呢个善根，善根就知不贪不嗔不痴咪善根咯。你能够不贪呢、这个成佛嘅善根。不嗔也是成佛的善根，不痴也是成佛的善根。我过去九受这个善根呢，有善根呢，正得这个无碍智。什么叫无碍智？凡是修行的人，大一得的智慧叫做根本智嘛。根本智从胎起用的差别智嘛。根本智又称为义理智嘛，未识的讲义理啊。由而你就得呢个而量字嘛，而量字嘛，啊禅宗咧根本字咧就讲呢、这个，讲呢个无着字，由无着字得呢个无碍字嘛，所以根本字而你字无着字一打，系嘛，即系差别字而量字无碍字一打，不离两个字位，根本字同差别字，无着字咁啊无碍字。现在就讲无碍智啦，无碍智即是差别智咧，差别智就指一切法嘛，无碍智啊一切法有无碍嘛，根本智就见性嘛，无着智咧，见性不可以着，着不能见性，所以无着智就见性嘛，无碍智咧就指一切法嘛，法世尊 我过去九寿善根啊，我证咗呢个无石智啊，见佛性，从性起受，又得呢个无碍智，一切法唔会碍我。所以知佛，知佛智过去无碍，知佛智现在无碍，知佛智未来无碍，智一切法无碍，呢个无碍智。佛世尊，我已经证咗呢个无碍智，闻佛所言，闻佛所讲呢，即当信受。我是相信的，因为我有这个无碍智，原来怎样讲呢都不会碍我，从无碍智即当信受。小哥声闻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至众生等，虽闻而来诚实之意，必怀疑惑，切使顶受，未免轻谤轻谤。文字也都有泪了，但我相信呢，地藏王菩萨到了可到佛成佛，可到菩萨当成佛，可到天龙归尘呢，未来成佛，我相信。但你个小哥姓文啊，小哥咧讲阿罗汉哥，小乘嘅哥啊，须贺梵哥、斯贺含哥、阿罗含哥、阿罗汉哥，乃至言觉、辟支佛果，就大乘来讲是属于小果。小果就知道，小果这个圣文言觉，哦，他那个智慧啊，只能够治百万劫。百万劫以前呢，他就不懂，但要知道治百万劫，百万劫以下他不知道。所以这个小果的圣文，他吓一吓，百万劫以前都不知道了。地藏王菩萨到咁多佛成佛，有冇讲错啊？啊，个名佢就未免呢就有疑惑。天龙八部，天呢？啊，天有天眼，有宿命通，亦不过知道一世、两世、三世、四世啫。啊，地藏王菩萨到咁多佛菩萨成佛，咁啊佢又唔清楚咧。啊，龙呢？龙王嗰面个。那个神力的亦不知能够知道眼前啫，落知道的意他知道，是不是过去的事他怎么做？八部就天龙鬼神阿修罗迦楼罗根罗罗摩诃罗伽，这些八部呢，天龙八部呢他亦不清楚嘛。及未来世至众生等，尤其是而来灭道之后末法至世啊，释迦而来的大智啊，初发菩提心者，智众生等，或者做比丘、比丘尼、有婆塞、有婆夷呢啲嘅，啊，佢系佛嘅大智，当然呢，有相信法，虽闻而来诚实之意，而来所讲呢，真意者、实意者、疑意者、不狂意者、不疑意者，而来所讲嘅话呢，系诚实之意，啊，我哋一定要相信，相信呢。未必有时有疑喎，必怀必相信之中咧，必定怀咗呢个疑惑喎。地藏菩萨佢都未能成佛，佢到咁多佛成佛咯，冇呢个理嘛？点样啊？佢自己都未能成佛嘛？点可以到咁多佛成佛咧？咁多佛成佛都佢到嘅，嗱，必怀疑惑，即使顶受啊！晒尊光嘅话，我就相信。地藏菩萨的确都咁多佛成佛，我哋顶受。但顶受咧，唔识解啊！啊，咁样咧，地藏菩萨咧都无量咁多种佛成咗佛，啊，佢自己还系做菩萨咧，都唔知道点样解。不解就有不解，未免就生谤啊！恐怕冇呢件事嘛，系嘛？菩萨啊，到佛成佛。佛到菩萨成佛呢，菩萨就到佛成佛啊，咁样呢件事情呢未免呢就恐怕话冇啊冇，咁样就轻谤，讲话晒专讲得唔对啊，话冇呢个冇呢个道理，未免轻怀疑就诽谤啊。被现晒专讲之地藏菩萨摩萨因地作何行立何言？而能成就不是易事，文殊师利菩萨话：未然，我今日咩都唔然啦， 唯一的愿望呢，希望晒天在土里天宫见得咁多菩萨，咁多菩萨，咁多善能比萨，你讲说下地藏菩萨摩萨在这个印地之中呢作何行，从圣起受到受万行，到底这个地藏菩萨受哪一个行呢？行就种种行了，是吧？地藏菩萨受何种的行呢？是吧？立何愿？地藏菩萨以你来发愿，他立什么愿呢？不理就发愿了。他以何？以你来发愿，发何愿呢？从圣起受就受何行呢？而能成就，不是意思，而能成就波斯波斯的智佛已成佛，波斯波斯的菩萨当成佛，波斯波斯这个天龙鬼神未来成佛，这个是成就不是意的事。到底地藏菩萨立何行作何愿呢？得多文词思利非三千大千世界，所有草木丛林动麻竹飞，山石微尘一物一数作一恒河，一恒河沙一沙一界，一界之内一尘一劫，一劫之内所积尘数真充为劫。咁呢段文呢晒尊知道啦，讲出这个地藏菩萨现现行长，他这个现口现的，他所行的就口长的，怎样长法呢？不多文字之理，譬如呢这个长呢，长是讲时间呢，这个时间是讲劫呢，到底地藏菩萨有几多劫今天受行呢？从几多劫开始受行呢？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娑婆世界，一个娑婆世界有百亿日月，百亿虽微，百亿不明到南禅步骤，有百亿嘛，百亿的不明到一千个百亿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嘛，一千个世界就证明小千，一千个中千就名为中千，一千个中千就名为大千嘛，一千个一四天下就为小千，一千个小千就为中千，一千个中千就为大千，所以称为三千大千世界，是娑婆世界的国土嘛。譬如三千大千世界一佛的国土，娑婆世界国土所有草木丛林，一条草一个单位，一棵木一个单位，多草成丛又一个单位，多木成林有个单位，在娑婆世界除了草木丛林一个单位以外，还有道，道即五谷呀，在北方就称为麦，在南方就称为稻，麻就芝麻，竹就竹丝，苇就芦苇，有一个单位，山石微尘，山里头有几多石，大地有几多微尘，不咪有一个单位。一物就一个数，一个数，一个数，一个数咧就一个恒河，哇！这个恒河多咯，大千世界草木丛林到麻竹尾，山石微尘，一物一数作一恒河，作一个恒河，这个恒河就多咯。一恒河沙，意思咁多恒河，一个恒河沙，这个沙就更多啦。一沙就一个世界，一个世界之内一尘就一个劫，一劫之内所积的尘数，所积尘数尽重为劫，一个劫之中啊，阿明呢个劫就多到了不得，一个劫之中所积呢个尘数，唔好话一劫嘅尘数啊，我哋七日唔受地咧，嗰啲泥尘咧一寸厚啊。一年不受呢就有几只扣的，所以这个尘呢积的，所以一劫之内所积这个微尘之数 真充为劫，这个数目啊多得了不得啊！所以地藏菩萨经十地果位以来，钱财多以上矣。地藏菩萨证咗你个十地果位，证十地果位咧，就可以上求佛道，亦可以下化众生。十地菩萨就能度众生，十地菩萨功德圆满就可以成佛。但十地菩萨证呢个十地果位咧，佢唔成佛字，佢一味度众生，度众生都度，但佢自己唔成佛，先度人成佛，唔度自己成佛。十地菩萨可以度自己成佛，十地功德圆满都成佛，佢唔成。佢十地菩萨能度众生，佢一味度众生。咩叫十地啊？第一就欢喜地嘛，欢喜地明明错地。龙氏菩萨都是错地的菩萨，可到历代祖师都是十地的菩萨，马明菩萨也是十地菩萨。十地菩萨的第一个地就是欢喜地，欢喜地破一品的无明，无明的根本就破了，无明可度，破一品无明就见佛的法身，所有佛的功德都见到了，那时候生大欢喜，以佛的功德呢，这样能够上求佛道，亦能下化众生，所以他称为欢喜地。错地呢，他见佛的法身呢，他就有度众生的本钱，他也有成佛的本钱，成佛可以，那时候他就能够有本钱了。如果未正错地呢，无明都未破，法身都未见，佛性都未明，怎样受啊？怎样度人啊？自己都未达明佛性，怎可以度人呢？啊，未达明佛性，不能从性起受，怎可以成佛呢？所以唯有错地呢，破无明，见法身，见佛性，得大欢喜，所以你咪欢喜地嘛。第二地耶，就名为离教地耶。啊，见佛性啦，佛名嗰阵时嘅离教咧，离呢个无明教，离呢个见处教，离呢个尘沙教，离呢个恶业嘅教，嗰阵时就清清净净，不但见佛性，而且佛性清清净净，所以第二个地就离教地嘛。第二个地离教地耶，第三个地耶就发光地嘛。真系清净啊！呢、这个黄金唔知清净，黄金放光啊！嗰阵时啊，不过佛性啊放起光明啦，清净之中有光明啊，可以放光。呢粒摩尼珠不但清净，而且放光，所以大三地耶就明啦，发光地嘛，发光地耶咁样，发光耶，发出这个光啦，放光咯。但是未曾次性啊，但四位呢就炎味地嘛，哇嗰啲光明啊，好似啲火咁次性，呢啲炎味地，炎即係火呀，炎即係次性呀。但四地名为炎味地嘛，炎味地啦咁样。但五地呢就为难性地嘛，难性地，但五地呢就难性地，难性呢即係世间嗰个凡圣人都超不能超胜佢，佢认为难胜地，第五地难胜地，第六地咧就现前地啊，恶佛法现前，得到个摩诃波若波罗蜜多啊，摩诃波若波罗蜜多现在眼前，即系第六地咧叫做现前地嘛。第六地啊得到波耶啦，咁样，第七地咧就现行地啊，波耶真而佛性啊。无有变债，现现得到望无变债嘅，呢个就现行地嘛。到底呢个波有几大呢？比大海还大，比虚空还大。哦，阵虚空变法界得波嘢，开阵时就变你现行地嘛。第七地咧就为现行地嘛。现行地啊，咁样第八地咧就称为不动地，不动地。在妙湛宗持不动住，不动啊就能现一切身， 所以观音菩萨就不动地嘛，应以佛身得道者，即现佛身如来说法；应以声闻缘觉身得道者，即现声闻缘觉身；应以红男红女身得道，现红男红女身；应以比丘比丘尼有菩萨有菩提身得道者，即现比丘比丘尼有菩萨有菩提身；应以天龙鬼神身得道者，即现天龙鬼神身。所以大八地叫做不动地，不动就能够现一切身，你不动就得噶啦。而以不动就能够现一切神呢，这个就大八地嘛。啊，大九地耶就善慧地啊，这个善啊，善即善巧啊，善巧个智慧能摄一切法。大八地现身呢，佢未能摄法啦。大九地啊，佢有呢个善慧耶，佢就能够摄一切法啦。应以何法得道者，即是何法而道之啊。对中中记就摄中中法啊，呢个就善慧地嘛。第十咧就法云地啊，慈悲嗰个法身咧盖浮涅槃海，自己个法身啊遍满虚空啊盖浮呢个涅槃海，所以证明法云地嘛。好、啊，法云地就十地，十地就法云地，妙法就二云遍满虚空啊盖浮呢个涅槃海。可以成佛，所以十地菩萨能度众生啊！得度众生啦，咁样，所以地藏菩萨啊，正十地果位以来，千佛代上士，佢正十地果位以来已经啊，好久好久嘛！人家正十地就马上成佛嘛，啊，佢正咗十地好久好久都唔成佛，千佛多以上二嘅数目都唔成佛，系咩道理咁？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，这个就显方之词。十地菩萨都度众生，何况地藏菩萨啊，在呢个声闻地就开始度众生咧。声闻即系罗汉嘛，罗汉咧就摄呢个四大嘛，苦集灭道四大就可以度众生啦。何况地藏菩萨在呢个辟支佛地已经系度众生。十地以前咧，圣文地辟支佛地，辟支佛有十二因缘嘛，释支佛能说即系十二因缘咧，所以无明灭得行灭，行灭得释灭，释灭得明释，咁咪十二因缘一灭啦，就度人出生死啦。四大嘅法门亦可以度人出生死啦。啊，所以地藏菩萨唔系在十地果位咧就度众生，在圣文辟支佛位都有度众生啊。因为佢度众生嗰个时间嘅长，其行嘅远，其现嘅广，所以佢能够度咗咁多佛成佛，咁多菩萨当成佛，咁多天龙鬼神未来成佛，时远行长现广啊！诶，佢正十地嘅时间咧，都唔知道几久，即系大战世界嗰度微尘。未尘未行河，行河未沙，一个沙就一个世界，一个世界就一层一劫，一劫自来所积层数，真充微劫。地藏菩萨正十地果位以来，千婆比佢多啲千婆，呢个时间都唔知几长。则文字是理此菩萨微尘在现不可思议。因为文字是理啊，地藏菩萨啊。佢正十地果位以来，千佛系多于上义，所以佢呢个未得神力，以及晒现力，三种都不可以事。佢嗰个未神啊，一刹那间到无量嗰个众生，佢呢个晒现啊，真未来界到众生，所以佢未得神力啊，遍满法界。某一个世界某地藏菩萨这个神力，某一个世界某地藏菩萨的神力，不但人间见天上见，乃至地狱的下都遍，所以他的伟德神力就遍法界，神力伟德就遍法界，就用那个神力伟德来度众生，所以伟神晒现不可思议，不是声闻言觉可以示意嘅，何况各地凡夫呢？一未来世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 文殊菩萨名字，或赞叹，或赞赖，或称名，或供养，乃至彩华黑柳数七形象，是人当得百饭三衣三十三天，永不堕恶道。地藏菩萨正十地歌位以来，都度众生啦，十地功德度众生功德，所以佢嗰个伟德神力就变发财。但系佢呢个伟德神力晒现就变发财咧，所以未来之晒啊，将如来灭度之后，未来之晒。假如有呢个善男子、善女人啊，闻得地藏菩萨嗰个名字，啊，闻得佢名字，佢嗰个伟德神力变化界你系唔到，在你眼前，啊，你点样讲我靠空嘅？靠空咧，地藏菩萨就到咗你，令你得利益。即地藏菩萨呢个伟德神力嘅遍满虚空。只有你的善男子善女人，你能够以闻多菩萨的名字就得了，你一闻多这个名字就供菩萨呢就靠空了、靠空了怎样接善啊，赞叹你能够称扬赞叹地藏王菩萨啊，赞称扬赞叹地藏王菩萨为德神力，或者占乃占乃地藏菩萨这个声容、圣德慈容，乐清明南无地藏菩萨，请地藏菩萨的名号，请地藏菩萨的大名，默供养五尘供养，色正养未足，色正养未足五尘，黄金有色格，衣服有色格，饮食有色格，花有色格，水果有色的，香有色的，色正眼未出，这样五尘供养，乃至即超略之词，乃至是不是彩画，用这个五彩的色来画地藏菩萨的圣像，黑柳用木来刻，用那些金银红叶来字，柳即字也，好像宝莲字地藏菩萨是用这个铁来治的，这个是柳，用这个铁质来治的，苏用泥苏，漆用布漆形象，今天你能够或者赞叹，或者占赖，或者称名，或者供养，乃至苏地藏菩萨像，你就供地藏菩萨就靠空了，地藏菩萨彼得神力就变发财，地藏菩萨这个彼得神力的嫁给你，你将地藏菩萨的神力的不需你受，将地藏菩萨这个神力来嫁给这三位加持力，你就能够百般三衣三十三天，三十三天呢不知三一次，三十三天的人寿啊一千岁，我哋人间一百年都为佢一昼夜，佢一千岁啊，一千岁啊，咁样然后咧就再生，生到三十三天，肯定一千岁寿。佢唔系我哋人间一千岁，系兔利天一千岁。我哋人间咧一百岁就为佢一昼夜，哦，上下嘅时间几长啊？生于三十三天。今日生咗又生，生咗又生，一百次生呢个三十三天，你将地藏菩萨呢个美德神力，一百次生呢个三十三天，咁样咧，在天上咧做咩啊？天上好受行啊！天上嗰面啊，时常都有佛出世，在天上嚟见佛；时常都有佛施法，在天上嚟闻法；时常都有菩萨嚟亲近。就天上来亲近菩萨啊！我哋娑婆世界所有呢个原性啊，入咗啲盘就上天啊，由天上落嚟就做人间，做大德告状啊！大德告状啊！若果临灭度啲时候啦，佢到边个地方去？到呢个天上去，上到天上啊！就天上修行啊！ 三日八番三十三天，在天上嚟见佛闻法受行，永不堕恶道，永远咧像地藏菩萨未得嘅神力嘅，你永远唔会堕落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，或者嚟做人，但系绝对唔会堕落恶道。做人人之后又上天，上咗天又做人，做人上天一百次上天。啊，咁样永远咧唔会堕落呢个恶道，为咩事情永远唔堕？佢像呢个地藏彼得神，地藏彼得神你有几大咧？哦，十地果位以来千倍多一事，佢十地果位呢个彼得神力嘅，千倍多以呢个微尘数劫咁多，所以时烟行长现讲啊，文殊师利。至地藏菩萨摩萨，以过去久远不可思不可思劫，前身为大长者之时晒有佛，后日视之奋身具足万行而来。咁啊，上来讲咧，就讲呢个理咧，呢个事上未曾讲嘅，就现在世尊啊讲啊地藏菩萨嗰个事迹啊，上来讲千倍嘅。陈癫劫做十地菩萨，当低地藏菩萨嗰面咧，咁样错咗法心嚟点样法咧？我哋可唔可以做得到啊？可唔可以跟佢学？可以，可以跟地藏菩萨学。地藏菩萨点样法身咧？系嘛？咁样咧，我哋可以跟佢学。因此晒转讲啊，不闻是师利，是地藏菩萨摩萨。要过去，即系过去，久远，好久远啦，不可思不可思劫，呢、这个时劫咧唔可以说，分分钟刹那刹那。